几千年了，都没想过跳吗？ 跳槽？ 咱跳吧。 看准了你再跳啊！ 好功夫，要支援招聘。 锵锵三人行，哎，这个最近啊，法国人，我所喜爱的法国人也给我们中国人道歉了，你知道吗？ 对啊，你还喜欢他们吗？ 当然喜欢， 我、哦、还喜欢。 老 这种事儿，你还喜欢 不是他道歉，他这咱们可以和解，对吧？ 啊、 老佛爷嘛， 啊， 老佛爷，我才知道老、 啊、谁翻译的， 不知道。 但是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想把他形容成就是那种，哎呀，是一个老佛爷去的地方，好像很高贵。但他原来就只是， 对不对？他是英语的拉菲耶， 对，拉菲耶。 那台湾那个拉法叶剑是不是 就是这个？ 对 对, 对， 老佛爷还造军舰吗？ 很有名的，不，这是个很常用的名字。 就是一个 常用的名字， 张生记啊，或者是 对，这是很常用的一个名字， 李鼎记啊，这个 很多人都叫拉菲耶。 这中国游客嘛，跑到那儿去拿钱买东西，结果呢，他们的验钞机是不是出问题了，还是怎么着？说咱们拿的是假钞， 对， 假钞，结果就报公安，报法国公安局 啊， 法国派出所把他弄过去，弄过去之后，听说还让咱们公民脱衣服， 脱光衣服去检查，对，所以他们觉得非常受到羞辱。就是 咱们看看这两张照片， 对。 这法国这个老佛爷，你看 出来道歉， 道歉， 嗯， 道的向中国游客道歉。然后咱们再看下边，这是这个道歉信的这个内容。 嗯、 哦，你看上边 love for you 啊，嗯。 所以他的问题呢，就在于呢，就是第一，你的这个验钞的程序有问题；二来呢，你去了警察局之后，就算是用伪钞，也用不着叫人家脱衣服，而且你是。整个程序上就有问题，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个种族歧视，就是说你好像认定了中国人，哎，多半用伪钞的话，说他们用伪钞，那多半是很可信了。就你觉得一帮中国游客都有可能用伪钞，然后呢，到了后来呢，你就循着这个偏见搞下去，搞了半天才发现原来弄错了。 我看见一个人写博客哈，你们说他的观点对不对？他就说，当然这法国人这次你也有错，你跟我们道歉，这是应该的，对吧？但是就说从另一方面来说，什么我们中国游客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些自己的行为？就是说要知道法国的这个新闻这个事件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下发生的。第一是法国现在对这个移民呢采取这个比较紧的政策，大批移民就涌入法国。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大批的中国游客，咱现在不是中国人称霸全世界嘛，就去，然后就是说好多人买那个 LV 包，中国人女的就排队啊，就是在那个卖 LV 包的那个门口， 然后 这中国女排队， 香港也是啊， 有的中国人挎好几个 LV 包，还去看看，挎着刚买了 LV 包， 它有限量， 就去看限量， 凭你本护照呢，好像只能买几个， 有些人就拿好几个人的护照，就买好几个，然后他说这看在法国人眼里，法国人极少这么消费，所以他会对你这个中国游客有一种什么。是不是暴发户，还是一种什么 不 大好的印象？ 但是我想， 可我觉得就是你说那个管着吗？有钱，我把你的店买下来，你又怎么着呢？ 不，这是两回事。我觉得这两件事要区分开来讲。你讲的就出去的这个文化形象或者风俗这一方面是问题，我们可以一会儿再讲。但是前面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搞错地方了，道歉也道错地方了。这个整个事情错，在我看来哈，它主要不是这家店的错，主要是法国警方的错。如果他的警方碰到伪钞案，都要全身搜查，任何什么人，你美国人、德国人也都全身搜查，那就没错，对不对？假如他有这么规定，但是如果说他碰到一般的，比方法国人自己的人或别的人，他没有这样搜。哦，偏偏碰到你中国的游客，就要你全身，而且是一对新婚夫妇。我们大家这个很刺激感情。那个年轻的女孩子新婚夫妇在那里关了五个小时，我觉得整个事情是法国警方的执法有问题。那当然，这个百货商店把他报警是不是一定需要，这是一回事。但这个整个事情最刺激人的是这一条，对不对？而现在法国警方没有任何的话。咱们这里的大使馆 应该道歉， 我们的大使馆，我们的政府也没有向他们的政府去提出什么交涉，而且盯住一家百货公司。现在咱们交涉的是旅游协会，交涉的手段说 你不道歉，我们以后中国游客再不去你这家商店，然后这家商店就怕了，就说好好好，我们道歉，然后我们送这两个人再到巴黎来玩一次， 是吗？ 对呀、啊， 有这好事儿？ 你也想去背？ 不是好事，不是好事。 你发现没有？你发现没有？整个事情里面有点，就是说不是对着强者错的地方，而是在你商家嘛，你一听说人家抵制嘛，他整天靠旅游团的嘛， 对， 他就赶快给你。 我觉得子东你说的很对，其实这件事啊，我觉得像你刚刚引述那个博客那个说法，当然不能说全错，可是问题是呢，我觉得有时候啊，遇到这种事之后，我们现在中国人就是要不就是这个民族情绪很强烈，那么批判法官，要不然呢就是 批评国民性， 批评国民性、我觉得都过头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批评国民性呢，你当然可以批评，从很多事可以批评。但是问题这件事本身我们要关注，就法国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他的警方也好，老佛爷百货公司也好，他真的是有民族偏见，他是歧视，他绝对是歧视。而这种歧视不论是任何国家，歧视任哪一个国家人都是要谴责的，都是要批判的，对不对？ 是 绝对是歧视。 尤其是你警方，你代表政府公权力，这个民众要反抗你不合理的使用公权力， 对啊， 对不对？ 对啊，这绝对是歧视。 咱自己警察没法反，反正法国警察还怕吗？对不对？ 法 就咱们自由嘛， 法国公安我 们 是全反对的， 可以理解。法国公安最近也是比较崩溃，咱们很多事儿弄得他们忙活不过来 啊。 法国少女闹事儿，你们听说了吗？法国，我跟你说，法国 哦，对，我记得法国现在有一个新娘子不穿衣服，就那个上次你们放了她照片了吗？ 哦、 结婚了，人家 伯母啊，萨科齐 结婚了， 萨科齐的 就你打马赛克的那个， 哦，萨科齐的夫人裸照也被上网了、哦。 也许他们警察觉得他们这个民族不穿衣服不那么一回事，是不是啊？ 就是法国艳照门事件出在法国总统夫人的头上，这不得了啊！而且就是说，我说法国那是一个，不是我就说在法国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类的未来，你知道吗？什么未来呢？就是说男女啊，以后彻底的，我跟你说，风水轮流转了。你觉得现在法国，我给你看一个照片，咱们看这个少女的照片啊，你瞧见没有？这位少女什么范儿？但是这位少女跟记者声称她只是旁观者，说什么呢？就法国公安接到报警，说在法国在巴黎郊区打起来了，说少女帮派火拼，你知道吗？然后警察赶到现场惊呆了，发现现场上百名全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拿着螺丝刀、铁链子、棍子、大砍刀，哇，这是打群仗啊！这就是。后来说，警察说这怎么意思呢？说为什么呢？说呀，原来你看人家法国这少女，就是她在郊区，就是多移民的地区，你知道吗？ 那很多是北非移民是吧？ 对对对， 什么地方人都有。然后原来在她在巴黎郊区还有这个风俗，就说现在少女帮派管着什么呀？男孩那都是他们的羔羊。那么说你们那个区的，就好比你朝阳区的，你不能到我们海淀区这儿来 泡我们的 抠仔，这叫北京话叫细孙， 咱海淀的孙都是咱们的， 对，我们这儿的男孩是我们的， 我们这里个个是齐达内， 对，就是说你朝阳区的，你跑我们海淀区这儿来勾仔，这就打了一顿。打了一顿，然后你知道还讲述，跟香港这帮派差不多，还讲述，就说前一阵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的械斗，大约是十几名少女，就讲述就怎么着不能到我们这儿来找男孩子，夸夸夸打了一顿，对， 这个 但是 讲述 没有 谈判， 没有打出结果来，然后双方约定改日再战，改日就少聚了上百人，两大帮派 就少女群斗，少女打群架。 打群架，哎，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就说 没有现场镜头，可 男孩子，他那个男孩子作何感想呢？他觉得好像现在是母系社会， 法国回到母系社会， 法国男人一向如此，你没听说过的吗？ 是吗？ 法国男人女的他在睡觉，女的去找工作，法国男人不像广东男人，广东男人会觉得男的不像男的，对不对？女的出去找工，我在家里睡觉不好意思，法国男人觉得我这晚上挺累的，你去找工作吧。 你们打，哎，这不由得让我想起，还真是这一路数，你记得吗？毕加索，虽然当然他不是法国人，但是在法国发生的事儿吧，毕加索不是吗？有两个女人嘛，什么都爱他，他就爱搞这个嘛。然后有一天，有个女人跑到他画室，突然那毕加索站个梯子上正在画画呢，说：“你到底要他还是要我？”毕加索说：“ 你们打吧， 决斗。” 决胜谱啊，他俩画画，俩女的在那画画，所以要不说好多女的都特别烦毕加索这个人， 老叫人打架， 在打架。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讲回这些游客，中国游客出去的心理啊，这真是我看了这个新闻，这很矛盾，就是两面，你这样想想，那样想想，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一方面呢，你真的觉得有时候蛮傻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游客出去哈，真蛮傻，人家真的在笑你，就像你说的，那很多人排队在买 LV 啊，然后贩卖，然后有很多大款出去，就是说，我最贵的酒店一晚上10000块啊，什么，你住到最贵的酒店了，人家还在笑你。你明白没？你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嘛？你那个拖鞋啊，什么你的很多事态度啊，就你就没到这么一个生活氛围里面。你这个跑进去，我跟你讲，我就亲身碰到有朋友出来了，到香港，他说下午啊4点多钟啊，我们说我们去喝点咖啡啊什么，他说哪家贵啊？那我说半岛贵啊，就跑到半岛去饮茶了。他一坐下来就说鲍鱼，我要鲍鱼 啊，真的 4点钟真的。就是说 半岛下午茶哪有鲍鱼、啊、 对，他不知道嘛，他就觉得他要用最贵的东西，就这种心情呢，你有时候你看到尤其是自己同胞，你就会，我们就会有一种心，因为我一样嘛，咱们都是一样，所以人家带一个有色眼光来看一下、但是反过来呢，另一个角度来讲，你有时候真的很气，你真的会看到，就像你刚才讲，你看到会有受到歧视。我有一次在菲律宾机场转飞机，菲律宾警察就把你当犯人一样。 对、是吗？ 就是因为你是中国护照，他把你啊护照收掉，就是你在那里候机的时候，他把你说，他好像怕你 跑 小的，怕你跑到上厕所，他都得这么跟着，就是很侮辱的。但是你知道，在外面碰到这种事情，这是一个方法。你说实在话，我们得承认一个现实。所有的朋友说，你拿尤其是 PRC 的 passport， 你会受气的。但是受气你不能诉诸感情，你不能说你歧视我了，然后我就跟你动，他不来跟你讲感情的，你只能抓住个例。就是说你能抓住一个实证是他在对你不公平的，那就是你凶，你可以告他、你可以跟他反抗。但是你要是仅从感情上来讲，我一看就知道你歧视我了，他说我没有，他肯定态度很矮和蔼的，把你气得要命。 对，就是说维权呗， 就是说你维护个人权益，你得知道人家的这个游戏规则。他外国人不认情，不讲常规，不讲常理，他就是讲规则。你这件事情最简单了，你要是能够查到他，警察不是每个伪钞案都脱衣服的，那你就有理了，你就可以告 我。你想起来还有一件事也很好玩啊，就最近香港出了一件事儿，还离我家不远呢。对，就有一个大排档，那么附近呢就有来了四个中国内地游客，这四个内地游客呢就吃夜宵，吃完夜宵喝酒喝醉了，我想是，然后到了一个便利店里头买点烟呢还什么的时候。看到一个本地香港的姑娘，觉得人家身材挺好的，突然就伸手去抓，然后呢 调戏妇女， 对，然后呢这个女孩的男朋友看见了，那当然不干了，就干起来了嘛。然后后来警察就来了，很快就警察来了，要把他们抓到警车的，这四个游客还挣扎，然后这四个游客呢，那记者也来了嘛，都拍到这四个游客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说什么话，就问这些香港警察啊，你们干什么这样子抓我们，怎么这样都不行吗？你们还算是中国人吗？真的我大伙就傻了，什么意思呢？因为本来呢我们香港人给人问这句话就问习惯了，香港人老给人问这种，你还是中国人吗？但你在这个环境下，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香港女孩胸不让你随便抓，这还能算是中国人吗？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就不懂了，真是。 对，这就叫什么呢？正义汹汹，你知道吗？ 对对对， 好多人呢，因为我们的语言说实在的太单调。 对， 当我们表达义愤的时候，我们这个 什么义愤呢、啊？你 生意人你还义愤、啊？ 不然抓这件事情，他可能做错了。但是内地来的游客到香港到澳门，心里有一种外表表现出来的愤怒跟不满，其实心里是自卑，你知道，这因为钱啊各方面，他隐隐的感觉到你们在歧视我。他比方说有个朋友就这样说过，他说我到店里去，我会一些广东话的，我跟他一说广东话，那个店员就用那种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来回他，他反而人家其实可能是好意啊，可是他反而觉得人家在侮辱，就是说 你怎么好像意思说我不会讲这个话，你讲的那个话你们看啊，这个东西都好，就听上去他好像在骗他。其实这是一种心理作用，这是一种自卑的心理。其实这种自傲跟自卑是混合的， 对，是你， 所以在发生在香港这个心理就更加复杂，你知道。 而且就有的就像你们从外国回来的，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这一的这个时代，包括比我再大一代的人啊，我们有一种上纲上线的教育，你知道香港人不会的，对吗？我们的那个思维方式啊， 对 是上纲上线。 对， 你们看不起我们啊？ 我在那个罗湖海关就碰见过，是吧？就好像我感觉这个女士啊，她是一个从美国回到中国的这么一个中国人啊，然后大概是因为手续问题啊，这海关把她截住，在处理一些事情。就像你说的个案，她就是这个嘛，对吧？但是我听这个女的一直都在，我听着一直都在讲这个什么国家政策，你知道吗？她讲，我就说中国到现在还这么不民主、不自由、没有人权，为什么这样？你知道吗？他说的这个这些个，我为什么我说叫正义汹汹啊？就我看着好像你说的这些个事儿，跟海关人家现在跟你办的这个事儿， 我想起来 没什么关系。 我想起来前阵子我们很热闹讲陈冠希的事儿，有些网民也是这么说的。说实话啊，有人说我们大伙这样子看人家私隐不对。什么时代了？我们中国人到现在难道还没有言论自由吗？还没有这个看人家私隐的自由吗？我们窥看，我们就是爱窥看，怎么样？我们中国人现在要站起来了。 没错，没错， 就是膨胀的民族主义， 这是一种很深刻的。有时候你看，咱骂人都容易骂出这个上纲上线的，就像说你还是中国人吗？这其实中国人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吗？ 但是我在很大的晚会上就听到有人唱这样的歌，大概的歌词就是说我是中国人，我了不起，我幸福，我是中国人。我听了这个歌，其实严格说来这政治不正确。那人家朝鲜人那怎么了？就惨了吗？那朝鲜人天生 就 低调吗？你明白吗？你用这样的歌来唱，当然我们是受欺负，我们多少年要自信，可是你这位其实他背后隐含的这个意思，其实应该唱我们都是人，对不对？我们都是人，也不能随便杀狗啊，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说，当然也不能光说中国，法国他现在也闹起来了， 他也是我们法国人， 不是？对， 对， 不是。我跟你说，法国总统， 法国多血腥啊！ 法国总统怎么样？萨科齐，萨科齐，我再给你看照片。 老兵族人， 萨科齐， 他是在看相吗？ 这萨科齐在参加一个农展品的那个一个会，一个活动，就是跟人握手嘛。你看，你再看下一张。这萨科齐什么词儿都说出来了，下一张咱们看，这萨科齐啊，不是介绍，对不对？你看他跟牛在一块儿，就犯了牛脾气，就是握手嘛，总统就逐个跟人握手，然后握到一个人旁边，那个人来，可能是不尿你这壶，那个人说你别碰我，你别碰我，我才不跟你握手呢。结果你知道这时候萨科齐冲这人说什么？你个白痴，滚蛋！骂起来了， 开始吵架，开始说了很多脏话。 哦，对， 然后还在记者记者面前说脏话，啊、就跟那人干起来了。 你说哈，好吧，滚蛋吧！ 对，什么什么，我操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话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 ，asshole， 那等于是英文的，都出来了。但这个东西啊。后来闹大了之后啊，大家就讨厌萨科齐。现在萨科齐现在法国名望很低，你知道为什么？就你从某一个角度，你可以说，哎呀，这个总统很率直，他有什么性格啊，都要表现出来，因为他不是第一回了，他去年就已经骂过人了。但是现在呢，大家不喜欢是什么？就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我们老是觉得这个人怎么他的私生活跟他的总统之间好像混得很厉害。比如说像他那个老婆啊，那本来呢，那个他娶个老婆也挺好的，那么在别的国家人家觉得是件美事儿，但是法国人不买这个，法国人是觉得你自个儿的事儿是你自个儿的事儿，你关起门来你爱干什么我咱不管，你别天天闹这个，你就拿出来曝光这 茬。所以他也是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不光萨科齐啊，还有北师大教授呢。 这联想都很快。 这就我发现现在全世界可能进入一个粗口骂人的一个时代了。北师大一教授写了个什么学术著作，然后呢另一个学者吧，就反正把他这个学术著作说的个一无是处吧。但是这人就在博客上说，我要叫是做回畜生，是吧？太生气了，就侮辱我的学术尊严，然后就骂他。你说萨科齐骂那 asshole， 他就骂那个他的那个批评者就叫 你是个 S 侯教授，就这么骂呀。而且这人家记者采访他说，这不是学术争论吗？为什么要这样骂人呢？然后这位教授说，我只能用谩骂来治疗心痛。 我心痛啊，你批评我。 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是跟博客有关。所以现在博客这个东西啦，就是网这个东西啦，我们的好处都享受了，可是它对我们的既有的社会秩序的挑战一步步都显示出来。因为本来这种啊，要么你私下骂，要么你写文章，你写文章编辑就会叫你修改，没有一个杂志会发表你什么你说人家阿什么的屁眼的这种文章。可是现在他发在博客里，博客好像他的日记，你们是在看他的日记，我在日记里发火还不可以吗？但是这个明明又是公开的，又是社会的公众的 名义，对，这就我 所以公司的界限，本来人类几百年建立了一套公司的秩序啊，现在就是面临着巨大的 挑战。可是也有另一个问题，就现在我觉得这些学者呢，本来你学术讨论呢，大家会觉得有行规，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我的博客，我个人日记，我爱怎么骂就怎么骂， 本来这个也是， 但是 私下也 是 不对的， 因为这是有行规的。我觉得今天就是大家很多，我们很多行啊都没规矩了，就比如说像讨论，其实不止学术讨论，我觉得任何的理性讨论，平常我们讨论呢、都是有规矩的。但是这种网络出现之后，因为网络你平常我们一骂也不用负责任嘛，就上纲上线，你刚刚说那种上纲上线什么个人动机的文革式的猜测跟阅读，然后用粗话骂人，人格侮辱，人格侮辱。